清晰。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20号，由司法部主办的中国法律服务网正式上线运行，服务内容主要包括法律事务咨询、法律服务指引等内容，同时也为政务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决策依据。20号，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全国集中式饮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第一轮督查，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做好本辖区饮用水源地环境违法问题排查整治工作，确保饮用水源安全。20号，京津冀地区首列万吨列车由唐山丰润西站发车，列车开行区间为曹妃甸西到滦平东站，全程289公里，今后将实现每天开行20对。截至本月19号，2018年中国电影票房为272.79亿元，同比增长26.74%，增速在全球范围保持领先。其中一季度票房高达202.21亿元，首次超过北美市场同期票房。数据显示，北京家政市场的供需比约为1:8，缺口大约在40万至50万之间。媒体了解到，目前技能好的月嫂、育儿嫂、老人陪护皆没有空窗期，预约全部是无缝对接。50名志愿者在鸟类专家的带领下，对颐和园阔如庭栖息的雨燕进行年度体检，使用专用环制钳子在雨燕腿部佩戴上国际通用的环制，共为135只雨燕进行了数据采集。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969。 可惜没如果是林俊杰在专辑《新地球》当中最先写出来的旋律。这首歌有别于他以往的抒情歌曲，特别邀请了林夕填词，主题灵感来自于林俊杰自身对于生活经验的触发。歌曲描述的正是一段错过的故事。据说林俊杰看到歌词的时候一下子就哭了，这首歌深刻写下了每个人或许都曾经经历过的遗憾，也是林俊杰自身对情感生活的感触。可惜没如果，我们都有过这样的心情吧。 假如把犯得起的错能错的都错过，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假如没把一切说破，那一场小风波让一笑带过，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要得过结果才好过，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什么，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受情绪挑拨，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只剩下结果。 不必逃避，我终将擦肩而去。

求生，将爱情铺满如诗的晚上，将心声铺满如诗的晚上。 1990年，黄家驹离开香港来到非洲，在非洲的所见所闻震惊了黄家驹。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 动了。 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莎。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玲。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预计本周前期北京依然比较凉爽，周一周二气温低迷，周三京城将重回夏季，最高气温将再次回升到28摄氏度，周四开始回升至30摄氏度以上。住建部近日印发通知，重申坚持房地产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并对进一步做好房地产调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5月20号是第28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在全国助残日来临前，北京市西城区第3届残疾人文化艺术节开幕。中国法律服务网正式上线，将打造成为覆盖全国的整体联动、省级统筹、一网办理的互联网加公共法律服务技术和服务体系。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自4月29号全网开通试运行二维码乘车，在近20天的试用期内，有532万人次扫码乘地铁，未来还能刷脸进站。前天，2018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活动主场在军博开幕，460多个科技展项中，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尤其吸引观众的目光。 2018中国企业信用发展论坛暨第9届诚信公益盛典近日在京隆重召开，会中举行了2017年度中国企业综合信用指数发布活动及2017年度中国企业信用500强、中国制造企业信用100强、中国服务业企业信用100强、中国民营企业信用100强、中国上市公司信用500强信息。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平时生活中有时候可能不是特别大的惊喜，却会给我们有小小的感动，一份简餐，一个微笑，再加之一个拥抱，在那一刻你会觉得有血液上涌，感动不已的感觉。那今晚呢，想和你聊一聊一件触动你的小事，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留言与我互动。接下来这首歌，周杰伦《甜甜的》。 我静静的尝一口你说的爱，只会微笑的淡薄。

许会为我不寂寞。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这一生我唯一的期待。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我注定是一辈子缠绵纠缠。缠绵纠缠，天残你吐不尽，我对你思念惆怅，我也只能夜夜的望穿那每一次鹊桥两岸，那每一次鹊桥两岸。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新手开车常因为技术不太熟练而发生剐蹭磕碰，可以从几个方面注意。一些新手由于不太熟悉交通规则，又不熟悉行车路线，一看走错路了，立刻原地掉头，全然不顾两边行进的车辆，这十分危险，稍不注意就会造成与其他车辆的磕碰，可能还会碰到路边停着的车辆或者是路边的障碍物。如必须掉头，应先观察前方是否有允许掉头的标志，再等对面车辆驶过之后，车子之间距离拉大时迅速掉头。在倒车的时候一定要观察清楚后方的情况，倒车速度慢一些，停好车后一定要检查是否有妨碍其他车辆的地方，不然你的车不刮别人的汽车，别人的汽车也可能会刮到你的车，不少刮蹭都发生在倒车停车的时候。在通过路口或者人行道时，很容易会被来自左右两侧的行人车辆撞到，这时候最容易受到剐蹭的就是车的左右两侧了，撞击稍微严重，侧面碰撞的风险远远高于正面碰撞，所以建议新手在通过路口或人行道时，除了注意观察路两旁的交通情况之外，还要适当降低车速。此外，如果需要在路口转弯，也要先打转向灯，同时按喇叭警示路口行人或车辆避让。一些新手朋友的爱车发生刮蹭，就有掉头时没有注意其他车辆的原因，这也告诫了其他人掉头的时候一定要按照驾校里教练教的方法来操作。如果是因为错过路口想要掉头的话，我建议您先观察前方有无允许掉头标志，有的话再伺机快速掉头。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走上那高山，自由的飞。

今晚互动话题是曾经触动过你的一些小事。听友慢慢留言，最近新买的车，每月车贷房贷还得很辛苦，我妈看见我心疼的说，姑娘啊，不行，让你老公把你给退回来吧，我再养你两年，别给我们饿瘦了。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感动，不顾一切只想给最好的，我想这就是父母给我们的爱吧。欢迎你继续在9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九精英有话说。 中国航天员陈东， 我们的地球就像一个大表盘，我在白天也会经常去看飞船的轨迹，经过我们祖国的版图上空的时候，西边下面的山川河流，甚至特别小的这种小镇子都看得很清楚，轮廓很清晰，到了中部开始变得模糊，到了东部

是不能缺，但愿人成就，千里共婵 儿时曾有梦想，踏遍千山万水，沉醉自然。现时光飞逝，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青春正好，即刻出发。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生活。